波洛科14封书信，我哋读咗11封噶啦，啊，10封11封噶啦。而家就最后仲有3封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帝慕德前后书啦，同埋帝铎书。咁呢三封信咧，其实都好类似一个同一个题材。咁我哋首先睇翻帝慕德前书先啦，前后书我哋睇翻嗰张心图啦。咁首先睇下帝慕德前书嗰个写作嘅年代啦。咁未曾详细睇之前咧，就因为我哋教会传统咧，不嬲都认为帝慕德前后书同埋帝铎书咧，都系出自保罗自己嘅手笔嘅。咁直至到20世紀初期咯，即係所謂批判啊、批判年代嗰個開始咧，即係1899年，即係好尾嘅時候咧，開始興起一種所謂另外一種風氣，一種研讀聖經啊，其他總之就係唔單止對聖經啦，對每一樣嘢咧，都採取所謂一種批判嘅形式咧，去睇嗰件嘢。咁直至到嗰陣時咧，即係20世紀初期、19世紀尾初後期咧，開始有人質疑啊。根據 一章 啊，一章啊咋？ 咁我哋有 兩 章 嘅，又 有中心 思 想 嘅。我啲大章 嘅， 呢個唔得。我縮細咗佢。大章啊，唔係 啊。我中心思想我哋冇啊。 大章一樣啦。 攞翻張大章嚟。開始嘥紙，我縮上去啫嘛。咁直至到嗰陣時開始，先有人開始用啲睇個文體嘅體裁啊、個語氣嘅表達啊、啲詞彙啊各樣啦，就開始咧就認為有人懷疑提出質疑咧，係唔係出自保羅嘅手筆？咁我喺我哋嘅立場嚟講，我哋姑且唔去或者採咗咩立場，我信係唔係保羅手筆都得，我哋就跟翻我哋教會嘅傳統咧。是當這幾封書信就 是出自保羅自己的手筆的，就算不是出自保羅親筆寫，都是保羅的追隨者那些徒弟，是聽過保羅 所教诲和利用他 的言行去寫 這幾封信。寫作的時間，前書寫作的時間大約是主後的64至65年之間。咁即係咩咧？係保羅喺羅馬監獄第一次坐監放翻出嚟，就仲未坐第二次，仲未做捉第二次。咁保羅曾經喺兩次前後兩次喺羅馬，第三次就喺羅馬殉道嘅。咁寫作嘅地點咧就喺馬其頓，大家記唔記得仲係馬其頓嗰啲啊？有冇印象嗰、那個嗰幅圖啊？上次阿 Peter 就派嗰幅圖咧。 西特， 馬其頓，即係而家我哋所謂叫嗰個叫做咩啊？咩半島啊？巴爾幹半島咧，我哋而家現代巴爾幹半島，即係而家咩黑山共和國啊？以前嘅南斯拉夫， 叫火藥庫，記 得唔記得？歐洲火藥庫， 即係佢好多軍火。 不是，是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都是在那裡做起端的，現在早幾年都有打完，獨立分開了很多個國家。現在所有地點就在馬其頓那裡，就是保羅傳教去到那裡的地方。寫作的對象顧名思義就是給帝慕德，但是不是實際給帝慕德，其實就不是真的俾帝慕德咁簡單。其實喺教會嘅傳統覺得話，帝慕德前後書同埋帝铎書都係牧函。所謂牧函咧，即係話俾全教會所有教會嘅會眾，而係唔係單單俾一個對象。咁我哋睇翻好簡單概括咁講咗時間啊、寫作時間、地點同埋對象，我哋睇翻前書嘅中心思想。咁我哋睇翻個 summary 啦，佢話保羅係強調祈禱嘅意義同埋目標咧，係天主俾人彼此相愛嘅機會。佢因為藉住祈求咧，信友先至能夠分享天主和耶穌基督中保嘅偉大。咁呢度就好 概括咁，其實就唔係單單咁少少嘢嘅中心思想。概括咧就保羅去強調咧，教友應該點樣去生活，祈禱嘅重要性，因為祈禱令到人成個教會嘅會眾啦，或者出傳出嘅會眾有咗個共融，大家互相代禱，咁先喺度先彰顯到耶穌基督嗰個份愛，因為每一個基督徒都係藉住耶穌基督先至可以得到天主嗰份恩寵，嗰份救恩嘅恩寵。咁喺現世在世嘅基督徒咧，我哋點樣先去表現到耶穌基督嗰份愛，天主俾我哋嗰份愛咧？就係我哋藉住耶穌基督咧，可以大家共融嚟一齊，互相去代禱，互相去彼此去相愛。咁所以係咁樣先可以表現到我哋基督徒嘅團體所應該要表現到要實行嘅生活。咁第二個重點咧，就係針對當時啲假教師嗰啲謬論，即係當時成有好多唔同嘅信仰嘅所謂點啊異端啊，唔同嘅見解。咁咧，保羅咧提出佢喺耶穌基督裏邊所領受，而係由佢所傳授中途所傳授嘅關於耶穌基督嘅天主嘅事物咧，嚟到逐一咧去針對，去用一個辯論嘅方式咧去針對當時時發生嘅嘢。咁呢幾個這個表現咧，其實喺呢三封書信，保羅寫咗十幾封書信啦。而用辯論的方式去表現這件事，就是這三封書信所特有的題材。所以為什麼？因為跟其他書信不同，所以有些現代的學者就說，哦，他用的風格完全跟保羅其他的風格不同，這個是辯論形式，就是說怎樣對哪樣錯，他舉了很多例子去證明保羅所教授中途所教授是對的，那些其他的是假教師。咁目的咧係想指正翻，表面上就話指正翻教對穆德點樣去做一個牧者，咁其實咧就係想俾所有嘅當時時，甚至乎而家我哋睇翻咧，都而家我哋做基督徒所面對嘅困難，所面對嘅困擾咧，我哋應該用採咩態度去對待？ 你講嘅三封書信係咪即係前書、後書加埋第二書信？ 冇錯。咁三封書信都係用咁嘅題材去寫，咁所以通常講都係三封書一齊講埋一齊。咁背景同埋目的咧，就係話戴慕德喺阿弗所牧養教會。咁喺《中途大事錄》，我哋都睇到讀過啦。戴慕德跟住保羅去傳教，跟住咧去到阿弗所嘅時候咧，保羅咧叫佢留低翻喺度，促成咗做喺阿弗所做所謂主教，喺度牧養當地嘅教會，然後咧保羅繼續去其他地方，去到馬其頓。咁呢度咧就係因為蒂茂德喺嗰度阿弗所去做緊主教，而蒂茂德本身自己咧係好年輕，仲唔係咁熟練教會教牧嘅工作。咁第二點咧，因為當時流行好多嘅異端啦。所以特別咧寫咗前書的教導，佢點樣去抗拒錯誤嘅道理嘅教訓，同埋點樣牧養教會啊，點樣操練自己。咁呢啲背景、目的同埋中心思想係咗好概括嘅。咁大家對呢蒂慕德前書有冇咩特別想討論啦？咁後書咧就遲幾年寫嘅，就差唔多啦。蒂慕德後書咧。差不多就是保羅的遺書一樣，就臨死之前呢叫蒂慕德來探他，然後交代很多東西。這樣很多學者都叫這封書信叫做保羅的遺書，因為遲些看完前書我先再看個詳細的東西。那你未看後書之前呢，我們看看前書現在對於寫作時間背景有什麼談，然後我先再講一講佢個大綱，先睇翻佢裏邊嘅經文。大家有冇嘢要分享咧？關於蒂茂德前書，好概括、好簡單嘅一個背景啊，中心思想。如果冇咧，我就想再詳細啲同大家即係比較討論一下先，睇翻佢經文。咁其實 在写这个前书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看回几样东西。我们一人读保禄的书信，我们想其实学习保禄那个思想之后，我们都想看看当时是做什么其他我们可以学到。其实我们看回帝牟德自己本人，他们现在写信的对象。帝牟德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中国大学读过其他书信，读过关于帝牟德的背景，记得吗？ 是 帮 的外徒， 是他去的外徒，当他是仔那样。 他 老 爸是希列人， 他妈妈是太人，他父亲 是希列人， 他是个孙子。 即是说保禄传教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遇到他，那他妈妈就是一个希列，sorry， 是犹太人，他是已经归依了主了，但是他爸爸就是希列人。那回过说话说，如果根据血统传道，他是某单个外邦人，是外邦人，他外邦人不是正式的犹太人。但是帝牟德由于他妈妈的缘故呢，就自小都熟读了旧约圣经，亦都是信主归依了耶稣基督。那保禄召集了招收了做徒弟之后呢，还由于种种原因呢，帝牟德还跟回犹太人的传统呢，做了博士。因为保禄想记得我看阿弗所书的时候，我不记得隔前阿弗所隔前的时候，他要帝牟德要做博士，因为其他犹太人反对。那他为了博士，不是代表是因为顺从他们，而是因为保禄费事令到咁多州嚟，等帝牟德亦都容易去融入嗰个犹太人嗰个基督嘅团体，所以帝牟德做埋国算。咁我哋净系睇帝牟德同保禄嘅关系，同埋帝牟德嘅出身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去话帝牟德嗰个生活同埋嗰个做嘅嘢唔咁容易。如果说话说他由归依之后，而是由保禄交付那么重的责任给他。看看一个年轻人，如果他的信德，他对于耶稣基督那个，他自己没有亲自，好像保禄没有亲自见耶稣基督，没有受过耶稣基督的教训，但是可以能够承受接受一个这么艰巨 的工作，因为当时是做教所谓教牧咧，唔系咁容易一件事。甚至乎而家喺我哋而家社会咧，而家我哋个团体啊，阿 Peter Fan 口口声都话，我都唔系好想做呢度噶啦。喺而家咁嘅环境咁嘅团体咧 ，Peter Fan 当然佢有佢嘅圣召，但系人嘅肉身或者人嘅本身本性都好软弱。真的不想不做那麼多麻煩那麼多事。我們看回帝牟德當時的環境的情形，比現在 Peter Fan 在我們團體裡面所面對的事，大家看有多大有多大，可以看到有多大有多大。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帝牟德本人他所信仰對保禄的信從，對基督的信從是有几大的勇气，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我们作为平信徒都鬼杀咁嘈，有好多嘢逢礼拜去啊教去望弥撒都哇唔系长气，礼拜四嚟听下圣经噏下就好啊，个个礼拜都要嚟啊，可唔可以休息下？即系我觉得你看看帝牟德他的背景的出身他多艰难，跟着有保禄周围去，即如果你不是对信仰一个真的一个很有决心，同埋真的相信有永恒的生命，相信有救赎，同埋很相信想这张这样东西讲给人听是很难做做呢樣嘢，尤其是一個後生仔，佢唔係一個好有地位， 後生仔多數都唔會咁定性，就算而家我哋咁鬼死老都唔會定性。 即係而且佢而家做 bishop 咧，就好似我諗係有個 program 啊，一個訓練啊，然後先至去履行嗰個職務。但以前我諗唔會咁，即係唔會有咁進步嘅。 冇咁系統化啦， 冇咁系統化。 即係而家我哋想象中，由初期嘅教會，即係低某德年代，即係好早期，只不過好落去到講耶穌基督嘅道理起信，哦，覺得你信啦，咁你就開始由你去幫手去傳。咁但係啲人會唔會尊重你？如果好似保羅咁有權威嘅，都多啲人而尊重，但都亦都好多人反對。咁但你諗下個僆仔所謂。講得俗啲啊，死靚聽，乜都唔識，睇住你出曬，你就講乜嘢？因為有時，即係你諗翻佢嗰個年代，佢嗰個處境咧，其實都幾難去做。即係如果我對信仰、對自己所信嘅嘢係有動搖咧，即係唔係咁容易去把持得到。即係我提出呢樣嘢，就想大家去反思一下我哋自己嘅信仰生活。我哋而家嚟禮拜四嚟聽 Peter 啊，我或者其他人準備啲嘢同大家分享，大家都有掙扎，我有掙扎，可能 Peter 有掙扎，你都嚟聽，就算嚟聽都有掙扎，係需唔需要成日都嚟聽啊？聽嚟聽去都係講啲嘢。咁但係諗真一層，你如果睇翻裏邊我哋前人咁多咁多嘅例子，人哋喺咁艱苦。咁唔順境嘅環境咧，仍然都將呢份信仰、呢份咁嘅喜信留到嚟到我哋呢一代。咁我哋而家只係做少少嘢，即係有好多微不足道，但係仲應唔應該啊？又近睇呢樣，近睇呢樣，即係有時人又係人會係有情緒，我覺得，但係情緒過後之後咧，應該都係要歸翻原原本本我哋嘅信仰。我哋信乜嘢？我哋嚟咩？我哋系为咩咁做？其实唔系为其他人，系为自己。最主要系信有永恒嘅生命，又有救赎。咁你而家所做所谓挨苦，其实唔系挨咩苦噶，你系为你自己嘅将来，你自己永远。所以唔应该再擒咧咁多，即系我哋好成日闹啲细路，想你好啫嘛，叫你坐喺度读书，大个搵食唔真啱啦。佢實錯噶，同到而家我哋自己一樣啫嘛。所謂嘥啲時間悶啊，去啲嘢，其實為咩？為自己將來啫嘛。自己而家所謂刻苦少少，或者刻己冇刻苦，刻己少少，將來得嘅上報係同你細路講，俾啲心機讀書，將來揾到錢，揾唔揾到錢，揾唔揾到亦都係未知之數。但而家我哋相信嘅嘢就一定唔係未知。天主耶稣基督是担保一定是有，但我们都不做，那好不好意思再闹你的细路，即是我想值得我们自己去反思一下。好，当时我们看到帝奥德的境况是这样之后，我们再看回当时的环境，因为当时的环境六十几年保罗周围传教的时候，那中途呢有些死得死，有些不是成日見到面，傳了教之後呢，很多時候就是人跟著時代的文化或者是當時的環境的轉變，聽了接受了一些東西之後呢，有時候開頭是信或者是很相信或者很實行，但耐了之後呢，慢慢就自己有自己一套的怎樣 interpretation， 自己一套的解釋。那所謂那些假教師或者其他的，他本身可能原本未必真的是想着自己会是怎样所谓去做讲一些所谓异端邪说，而是因为可能他接受了中途所讲的之后，而他人性的表现啊，或者自己跟着环境的样子，慢慢是走歪了路，走歪了路之后呢，自己由于可能有部分人呢，甚至乎啲口才啊、學識啊，好過啲中途啲，好過保羅、好過伯多羅嗰班人。咁佢哋自己有自己一套理念嘅時候咧，越嚟越咧就會將 人又好好好得意，講講下咧就講到自己係神啦。越講咧越覺得自己飄飄然，哇！咁多人聽我講，越講咧就越過癮，越講越爽。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咁嘅感覺。所以咧，就當時時嘅背景就因為啲早途、中途慢慢可能漸漸離世，亦都冇人直接去聽過接觸到耶穌基督嘅教訓。咁好多慢慢咧就好所謂好多呢啲異端邪説出嚟啦。有啲人走極端，仲記唔記得我當早幾次講嗰啲書信講咧，就話有當時有所謂諾斯底派嘅初型 ，Notion 嘅初型就話受到希臘嘅文化影響而言啦，人就係 physical 咧，全部都係敗壞嘅，係靈魂先係純潔，係天主嘅，屬於天主嘅。咁只不過係因為物質咧係控制住人嘅靈魂咧，所以想擺脱佢。然後擺脱佢有幾個唔同嘅極端走法，有啲就去縱欲啊，盡情嘅生活，因為肉身係敗壞嘅，物質係敗壞，咁所以都係咁樣。所以咧，但係有啲走另一個極端咧，極端就話要克己啊，唔好結婚啊，唔好食肉啊，禁食啊，樣樣。咁即係走好多唔同嘅極端，因為大家嘅 interpretation 唔同。咁、那、嗰個 interpretation 咧係好受當時嘅文化背景嘅影響，當時個思想嘅影響。咁呢啲咧就因為當時所謂好大嘅地方，其實廣大其實好大，啲影響咧會影響唔同嘅地區咧，有唔同嘅走出嚟，唔同嘅特別所謂假教師或者係唔同嘅異端邪説啊走出嚟，就由於因為咁嘅咁種種原因。咁保罗写呢几封书信咧，其实最重要就系去纠正翻呢啲嘢。所以点解叫做牧函咧？就系牧函就系会俾每一个人，唔系单单指帝国德。喺呢封信最主要目的系俾帝国德教佢点样去做一个好嘅牧者，点样去管理个教会。咁其实里边嗰样系对针对每一个教徒，应该系点样去生活。怎樣去面對這些自端邪說，大家對於教會、啊、對於帝牟德我們有些少體會，當時的背景有些少體會之後呢，我們就看回帝牟德裡面前書裡面，究竟保羅中途怎樣說、啊、未看之前大家還有什麼討論、啊、會唔會聽咗之後會翻去真係反思一下自己嘅基督徒嘅生活應該係點樣去？起碼唔好話越嚟越差先啦，最少 keep 住行好啲咯。以前三個禮拜先去一次 mass 嘅，而家兩個禮拜啦，或者各個禮拜去啦，或者啊日日睇聖經啊，或者以前唔係啦，諸如此類。咁、我哋要討論下先啦。或者同唔同意我嘅講法先？ 我覺得其實信仰係一個真係好考意志力嘅嘢，一時之心難，但你要時時都咁有信心而堅持落去咧，呢個就係一個愛嘅嘢。我諗好似保羅喺《但不得書信》裏面所講嘅，即係不斷去磨練。當然人會失敗啊，會做錯誤啊，或者係所謂覺得心境會低沉。不過即係有份信心，就係依靠上主去祈禱咧，會得翻呢個力量。因為只是靠自己就不容易，咁當然有個團體支持咧就好少少，但係亦都唔夠，仲要個祈禱重要。 咁所以喺我哋睇前書時候咧，保羅都強調呢幾樣嘢。好啦，咁我哋就今日試圖講第一章就得唔得？朱麗同你講啊嘛，即係一章讀到去。再第十一節先。 OK。奉我們的天主 奉我们的救主天主和作我们希望的基督耶稣的名，作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致书给在信德上作我真子的弟茂德，愿恩宠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请求你留在厄弗所，为的是要你训令某些人不要讲异端道理，也不要探求无稽的传说以及无穷尽的祖谱，因为这些事只会激起争辩，对于天主所立的那基于信德的救世计划毫无益处。这训令的目的就是爱，即由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所发出的爱。但有些人离开这些而转向了空谈，他们愿意充当法学士，却不明白自己所说和所主张的是什么事。我们知道法律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法。我们也知道法律不是为义人立的，而是为叛逆和不服从的，为不虔敬和犯罪的，为不敬神和亵圣的，为弑父弑母的，为杀人的，为犯奸淫的，为行滥色的，为拐卖人口的，为说谎的，为法虚誓的，并为其他相反健全道理的事而立的。这道理就是按着真福的天主所托给我的光荣福音而宣讲的。 好，唔该。所以，我睇翻之后次，其实喺保罗一向嗰啲书信咧，其实都有几封好相似嘅，喺罗马人书啊、腓立比书啊，同埋提多书啊，我睇翻第一节嗰度咧，都有类似咁嘅说话。他奉我们的救主天主和我们希望的耶稣 基督耶稣的名字，作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罗。那保罗其实时时都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中途，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那我们看到呢，其实保罗每次写之后，其实就将天主和耶稣基督其实是摆在一起，是等同的。耶稣基督就等同天主，天主等同耶稣基督。我哋睇每一封保罗嘅书信，其实差唔多每次都系咁样去强调呢样嘢。其实唔系单单好似我哋平时我哋写信咁，啲啊乜乜啲啊乜乜，系一个格式，而系佢唔单单只系个格式，而系有特别嘅含义咧，系想话俾人听，耶稣基督就系天主本身，而他自己呢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忠实的召选的宗徒。他说致书给在信德上作我真子的弟茂德。这里呢个重点呢就是讲在信德上，就是在信仰上呢，但是超乎了什么，是血统，不是他得不得，不是他的仔。但是在信仰上面，在灵性上，他就是我的真正的仔，就是代表了什么？低姆德已经承受了他所有的教训教导。其实我们看到低姆德的表现呢，实际是没有偏离保罗所教导的东西。他这里很强调，其实讲这件事，其实最重要他想给的帝姆德有一个确立的身份，因为他要这么后生而去管理一个教会，未必是那么多人尊重。现在回应中呢，保罗是跟所有的教众说，就是他是我的仔一样，我的亲生仔一样。他愿人愿恩宠仁慈和平安呢，由天主父和我们主基督一次给你。这里就是讲了，恩宠是有恩宠我们才有平安，如果没有天主恩宠，我们没可能会有得到平安。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请求你留在阿弗所， 为的是要你训练某些人不要讲异端道理。我们看《中庸大辞录》第十六章第一节那里，我们看到那里保罗去传教的时候呢，在那里留低低路德的。我们看到第十六章，收帝路德为徒那里，第一节就看到了。